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41集。 李云怀里抱着一堆破破烂烂的书册，被城前门口的门槛结结实实地绊了一下，险些连着他怀里的破烂一起飞出去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出声，已经有人替他发出了一声惨绝人寰的鬼叫。 啊啊！ 屋里，程前正拿着针，挨个挑严征明手上的血泡。程前对付血泡的手段很利索，一针捅进去，一挑一捏，三下五除二，绝不拖泥带水，将他娇弱的掌门师兄蹂躏得痛不欲生。 给我轻点儿，程前你是扛大包的出身吗？ 不，我可能是个杀猪的。 你这个不孝不悌的东西！ 严征明险些从椅子上蹦起来。 什么鸟剑？我再也不练了。 李云忙将被自己撞开的门关严实，以防扶摇派最后一点颜面也扫了大街。严少爷，严掌门，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木剑磨出血泡，着实吃到了苦头，死去活来的将爹娘三姑二大爷叫了个遍，丝毫也不在意在年幼的师弟面前丢面子。韩渊贴着墙角惶恐地看着他，那神色似乎对本门剑法产生了什么阴影。 我从青龙岛上弄到了这个。 李云将他翻出来的那堆破烂摊在桌子上，努力忽略了掌门惨烈的哼唧。 这是青龙岛上的岛志，记载了历年各大仙门中发生的一些大事，其中有一些提到了我们。 韩渊伸长了脖子。 还有我们？怎么说的？ 最早的记载是青龙岛建成的时候，说扶摇一长老携两名弟子带掌门来朝贺，一串名单中第一个提到的似乎很是荣耀。 祖上的封官就不用说了，说说什么时候败的家吧。 李云埋头一阵翻腾。 我记得是，扶摇派第六代掌门人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在某次仙试结束之后，突然宣布门派要精简，每人只能收两个徒弟。后来他的继任者自己亲手推翻了这个规矩，一口气收了18个弟子，为了掌门之位掐成了一团，差点死光啊！好像从此似乎就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了。 还有这事儿？ 严征明从脖子里掏出掌门印。 你们谁要争？赶紧拿去！我不在这受罪了，我要收拾行李回家。 没人理他。李云趴在固执堆上，接着翻找固执堆。 我估计就是从那一次开始，门规里开始规定弟子间不得内斗。后来好像是门派里出了好多魔修，光是位列北冥的就有两个。 三个。 李云叹了口气。 算吧，走岔路的倒是好说。这上面记载了本门有一位前辈笃信星象之术，认为功法剑法都是雕虫小技，一生不教弟子别的。在他那一代扶摇木剑都险些失传。还有一位前辈热爱游历，据说他执掌门派的时候，他的关门弟子一辈子只见过他一面。但真正让扶摇派隐没于世人眼前的是师祖，这里倒没写师祖怎样，只说他常年闭关，跟谁也不来往，每次仙试都派弟子，也就是师父和那个谁过来。 李云说到这儿抬起头来。 你还别说，其实当年扶摇派还是十大名门之首呢。 我算是听出来了，咱们派源远流长，多年来盛产邪魔外道与各种怪胎，还名门。我看能苟延残喘至今， 还不定是哪个死不瞑目的祖师爷保佑呢。 那怎么办？收拾行李各回各家。 程潜和李云一同抬头瞪他。 又不是我提的，是大师兄说的。 刚才青龙岛主召我去见他，邀请我们在岛上逗留一段时间。 严征明靠在一张桌子上，慢吞吞地宣布。 他说仙事过后，岛上大能要开讲经堂，他已经给我们留了位置。 李云有点坐立不安。 啊，一段时间是多长？我们不回扶摇山了吗？ 说不准。那唐真人看起来在外面要了二三十年的饭，他们也说他只是出去游历了一段时间。 李云不由自主地啃着指甲。 但我听人说岛主不问世事很多年了，为什么会突然出面留下我们呢？ 不知道，据说他以前和师父有交情。 这么多年，严征明一直养在深山人未识，临出发之前，师父对他说的一干耳提面命，还全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。此时贸然到了青龙岛，他基本上什么都不懂，又不敢多嘴多问，时常要想东想西，一段时间下来简直是心力交瘁。 同学，把你的破刻刀放下，抬头说句话。 严征明抬脚踢了程潜一下，程潜被他打断，手中真气一泄，浮废了。他十分节约地换了一把普通的刀，将上面的刻痕刮掉。 说什么？ 自从他带着水坑从忘忧谷里逃出来，程潜眼里就仿佛没有别的事儿了。一天到晚除了练剑就是练功，无论什么时候来找他，他手中必然捏着木剑和刻刀中的其中一个。因为这个，严征明几次三番阻止未果，差点和他吵起来，可惜他一概没当回事儿。严征明这才感受到了师父当年对着他们几个的无可奈何。程潜将木屑收拾干净。 我们有什么值得让人惦记的？掌门师兄的美色吗？你们少自作多情一点吧。 这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，将他的师兄弟几个人都说得灰头土脸，卓有成效地终结了这次短暂的会议。李云和严征明无奈地对视了一眼，一时都不知道该拿着三师弟怎么办，毕竟他们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师父魂飞魄散。严征明冲李云使了个眼色，李云会意，领着韩渊走了。严征明独自留在了程潜屋里，随手抽出一本关于扶摇派最近的记载，默默地在旁边看了起来。俩人谁也没搭理谁，直到天黑，雪清带着石盒走进来，诧异地看了一眼仍不肯走的严征明。 少，掌门，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送过来。 严征明无视程潜那一脸你怎么还没滚蛋的表情，泰然自若地吩咐。 我这几天就住这里。 程潜漫不经心的表情开始破裂，严征明也不看他，径自对雪清道。 我怕他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儿，在这看他几天。 程潜看起来还没吃就已经饱了，半晌方才憋出一句。 师兄多虑了，我想得挺开的。 这个我说了算。 严征明简短地驳回了他的话，同时站起来活动了一番手脚，在程潜大难临头的目光下，做好了大折腾他一场的准备。他俨然已经有了当掌门的秘籍，练剑的时候就闹腾着要撂挑子收拾行李，作威作福的时候才想起掌门印。 顺便叫几个人过来把地扫一扫，地上都是头发看不见吗？还要把我的香炉搬进来，叫小鱼儿调香。 程潜还没来得及出一声，严征明已经完成了鸠占鹊巢的全过程，然后按着程潜的后脑勺将他拎了起来，扔在饭桌旁边。 准备吃饭。 程潜默默地伸手摸筷子，还没碰到就被严征明一巴掌打掉。 净手。 道童没出去，程潜不便在他们面前直接发作刚当上掌门的大师兄，只好瞪了对方片刻，恶狠狠地在水盆里将自己的手蘸了一下，顺手去摸一边的茶碗，又被严征明一巴掌打掉。 一口饭没吃先喝茶，你这都是什么臭毛病？ 这一天怕是不能善良。 先凉后热，哪有冷热菜交替吃的？饭没用完，谁让你们上糕点的？什么？你吃饭喝汤用一个碗？什么玩意儿？这茄子竟然没削皮？没削皮的茄子是给人吃的？ 程潜终于忍无可忍，啪一下撂下了筷子，站起来就走。严征明莫名其妙：“ 你干嘛去？”“ 我想不开了，食不下咽，去后院练剑。” 程潜练剑是早晚各自雷打不动的两个时辰，风雨无阻，绝不偷工减料。不过这天，他突然觉得两个时辰不大够，想在外面练一宿。等他筋疲力尽，实在迫不得已要回去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屋里已经被大师兄祸害成了一个盘丝洞，而端坐盘丝洞中的大妖邪还不让他进门。 洗洗去，你打算一身汗就直接躺下睡吗？ 程潜的表情告诉严征明，他好像就是那么想的，而且也经常这样干。于是严少爷二话不说，转身将雪清叫了进来。 雪清，给我换床单。 是。 等雪清一走，程潜就冲他吼道： 你就不能回你自己那儿去吗？ 不能。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，这几天我得看着你。你天天都练剑练到这么晚吗？ 程潜脑门上一根青筋暴跳，忽略了他的问题。 我才不跟你睡呢，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睡吗？切菜板都比你的床软。 程潜转身就走。 好，我去厨房睡切菜板，掌门师兄自便。 严征明冲门外不知所措的道童们咆哮： 给我拿下他！ 程潜对待别人，哪怕是扶摇山上带来的道童，都是有点疏远的彬彬有礼的态度，当然不可能跟一干莫名被伤及池鱼的道童大动干戈，只好任严征明得逞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